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哎，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同样提醒您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大家也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打开易直播的平台，或者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在易直播和微博当中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啊，请来了我们的一位小朋友作为我们的嘉宾啊，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今天我们这个活力榜的话题。这个是我们的媒体人秦嘉义。嘉义你好，来跟我们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这个嘉一也是独立影评人哈，平常这个会看很多的电影，而且今天我们还是周二，照例哈，还是我们的相关的电影的榜单，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会这个找嘉一来一块聊一聊，就是从一个九零后的眼中哈，那些曾经的经典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 这个嘉一呢，虽然啊这个岁数不大，但是呢，现在已经是这个资深的影迷了，也在这个就电影资料馆的整个的还发过文是吧，经常会参加各种的活动啊，可以说呢这个看电影的这个视角啊也可以来今天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相信啊大家也都能够猜得到，因为确实最近关于电影的这个热门话题啊可能有且只有这一个了，就是关于战狼这部影片，战狼二啊这部影片。最开始呢大家可能还就是比较关注啊它的这些故事的讲述啊，但是一直到最近几天我发现大家的关注点啊全部都在集中在他的这个票房记录上啊， 都在他的数字上。 哎，真是非一般的，这个每天就一会儿不看又一亿，一会儿不看又一亿啊，截至到昨天晚上的最新数据已经是打破了周星驰的另外一部作品美人鱼的33.92亿元的国产片的这个在内地票房的最高的记录啊，已经是冲破了。战狼二呢也是成为了有史以来这个在国产片当中啊在内地票房斩获最多的影片。其实这部影片呢，说实话啊，我跟赵爽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聊的时候啊，也是一直想去看，但最近呢好像这真是有点不敢挑，这事儿有点多啊，一直都没有去，但是嘉义去看了哈。来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你看完以后觉得这部影片的怎么感觉怎么样，它为什么能够如此在票房上冲高到这个程度呢？ 首先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我也是刚回北京，然后趁着它还没下映赶紧去看一下，也是近几天刚看的。之前对战狼一有一点了解，但当时战狼一也没看过，因为战狼二的口碑这么爆棚，就一定要想去电影院看一下。反正感觉全程都很燃，就是因为主打就是一些枪战啊，然后一些动作啊，很有好莱坞创作的这种风格，就是可以说起点不是很高，所有人都能接受，而且大环境比较好。前段时间 建军节嘛，建军六十周年。 嗯， 当时看到 建军九十周年，建军 九十周年，对，九十周年。当时看到那个 CCTV 转播的时候，很多朋友圈都在刷屏啊这些，所以正好这个大环境。嗯，也比较好，而且同时这个档期可能也没有什么片子可以跟他竞争，所以我觉得感觉还是非常好的，他那个情绪可以带动你从头到尾一直看下去。 其实总体来说呢，感觉还是说最近大家伙都在聊这个关于燃呢、啊、然后关于这个就咱们说到的这种热血的一些话题哈。当然这部影片呢具体的内容呢，当然我们在上映期间不能太多的去剧透哈，虽然佳怡看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太多的去给大家剧透，咱们就来说说这个票房的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伙排一个榜单哈，就是关于票房的。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票房的奇迹哈，每当有票房奇迹的时候，那段时间大家都会在讨论那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就会罗列几个有里程碑式的票房 里程碑意义的啊， 对 啊，在咱们这个中国内地的整个电影票房当中啊，占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几部片子啊。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战狼》说起啊，因为毕竟呢是刚刚打破了记录啊，占据了这个头把的交椅。其实呢，就像刚刚这个两位说的啊，我觉得我们与其把这个片子作为一部这个电影去分析一下它的故事啊，因为在网上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哈。对于这个片子，可能有的朋友啊觉得，哎呀，这个片子可能就整个的感觉啊，还是相比起如果最高水准的那种制作啊，还是会差一些。反之呢，就有一些朋友，哎，对这种啊，对这个片子有意见的这些人啊，在我们现在用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怼他们啊，在网上不断的去怼。我们看其实这个双方的这个争吵啊，在网上看其实也挺有意思，但是在无形之间这种争吵也是对这部片子的票房啊其实是起到了这么一个助推的作用的。因为在无形当中会在我们的整个的舆论或者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日常的聊天当中制造出很多的话题，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一见面就是，哎，你知道那个《战狼二》又多少多少钱了，或者说，哎，你知道他们那两边又怼了，怼怎么着怎么着。其实这无形当中啊，这一切的力量都是推高他们的票房，都是有帮助的。 对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佳怡比较关注哪个，就大家聊的点，你在看过电影之后，你觉得大家聊的你赞同哪一种观点呢？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点都能引起大家的共鸣。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这是一种观众心照不宣，愿意把这个钱往这个票房里投，就愿意去买这个票。大家都愿意支持，不论是不论是这个青年人或者老年人都愿意去买这个票。先不管说它好不好看，我就愿意去看。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有能引起很多共鸣。比如说，他最后有一个镜头是拿着国旗，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个为自由而战法国大革命的那张那个图，就是而且最后的那个片尾曲，它好像是采用了。加勒比海盗，我不知道是不是加勒比海盗的那个当当当那个主题曲，但是就能让大家联想到很多。觉得反正没有太多吐槽点吧，虽然说它这个可能在情节的设置上有一点牵强，但是整体看起来，感觉还是非常棒的。毕竟我觉得在我印象中，国内好像没太有这样的英雄主义的这种战争的电影。 对，因为就像佳怡所讲的，我们平常可能看这个美国大片比较多啊，都知道美国虚构出来了很多的这个超级英雄啊，比如说钢铁侠呀、蜘蛛侠呀，包括美国队长啊。但是咱们国产的这个电影当中呢，可能也是因为中西方文化有这种差异啊，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片子当中，这种形象的塑造在以前可能是并不多见的。那么《战狼二》可能是打开不是说可能是了，就目前来看已经是打开了这种所谓这种英雄题材电影的大片的这种先河啊，取得这么一个票房的成绩，我觉得也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是在情理之中的。其实再有一点，刚刚佳怡讲的，说他这个片尾曲的制作，是有这个加勒比海盗的影子啊。其实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取得票房如此成功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片子的内容啊究竟是多好，或者是有哪些不好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花费了非常非常大的心思啊。我看过之前很多的关于这个片子的报道啊，说拍摄一个镜头，甚至全组的人啊就要在水下一直泡几个小时都不出来，包括还去到了非洲啊取景，整个的这个制作 的费用的支出啊，也是很庞大的这么一个数字，也可以说是下了很多的本钱，包括请了很多国际知名的这个特效的团队呀，包括这个场面调度的团队，包括音乐的团队啊，全都是重金啊，请了这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这些制作人员来参与到这个片子的制作当中。 嗯， 可以说这个有付出，咱们就是有回报的， 对 吧？ 那其实我看网上有一个怼的点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他们在说在水下，到底人憋气能憋多久？因为这部影片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下的这个镜头嘛，而且是请了这个加勒比海盗的团队哈、去制作的。其实按照照常来说，咱们大家看电影的套路就是，你管人家憋多久呢？电影就是艺术创作嘛。但是开始有一些这个技术论的一些论调的人啊，就开始在这个网上开始计算啊，说这个人在水下憋气到底能憋多久？说我已经憋得太久了。 别说，我还真试了一下，等他跳入水那一刻，我就在想， 你看电影的时候，同时也憋起了气， 同时我在憋气。其实我不知道这技能会有多久，但是我就试了一下，憋到这真的三分之一吧，就已经气儿跟不上了。但其实明显肯定不是一镜到底的镜头，中间肯定就至少会有三个剪切点吧。但是看的还是很爽，因为完全是在海里拍摄的， 对， 感觉还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大家何必怼这个点呢？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为什么所有电视剧的主人公在聊天的时候门背后都有一个人听到了呢？然后为什么这个所有人什么女主角发生危险的时候男主角就一定就知道了，然后按时就到了？这个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事儿哈。 对，因为其实像网上这些怼的点啊，我个人啊是觉得大家这个怼来怼去啊，如果是作为一个消遣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一种娱乐的方式啊，我觉得这点在网上大家讨论啊，这个东西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上升到，因为其实现在在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啊，我觉得这个非理性的声音，不管是支持这部片子的还是不支持这部片子的，好像总是说啊，你不看你觉得这个片子不好你就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种论调好像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的。我觉得大家这个每个人欣赏一个电影或者说欣赏一个这个影视作品艺术作品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观感都是不一样的，说大家的这个观点出现偏差。就比方讲吧，赵爽啊就特别喜欢看一些比如说什么这个你说几部你喜欢的片子。 我跟你不熟。 你说几部你喜欢的片子。 你隔壁直播间过来的吧。 他就特别喜欢看那种什么富春山居图啊，什么长城啊这样的片子，像我就不喜欢。但是我就没有觉得啊，你喜欢我不喜欢，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不能交流了。我说你看这个就不行，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对吧？ 因为论论喜欢满城尽带黄金甲、啊。我们什么仇什么怨？这个咱们今天就着这个《战狼》的票房奇迹哈，也聊一聊，其实曾经在我们的这个电影史上面啊，就是说或者在票房史上面留下过浓重的一笔的这些影片。就这些有一些呢，可能真的是因为它的制作非常的精良，有一些呢，可能正好就是符合了当时大家伙的那种心态哈。我们且不论这些到底是什么原因，它的票房那么火，我们今天也会把几个里程碑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票房的电影拿出来，然后一块来讨论一下哈。 对。那么其实我们俩啊，在昨天这个商量选题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组内部的讨论啊，也是发现了很多以前我们真的都不太知道，让我们知道以后非常震惊的故事。比如说今天我们马上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啊，是诞生在80年代的一部作品。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节选了三部作品，一部是80年代，一部是90年代，一部呢是21世纪初啊，三个不同时期的这个票房里程碑的作品。这部80年代的作品在当时啊，这部作品应该是82年上映的，当时电影院的票价啊、还不像现在这么贵啊、虽然说现在也不是很贵啊，对于现在 贵 大你看一场票也就30-40块钱，然后你如果在一些这个购票软件上买的话，可能还有相应的什么团购折扣啊，其实成本不是很高。但是放到那个时候看呢，当时电影票1毛钱一张票，一毛是应该是一个全国的均价，1毛钱一张票。 但如果按当时的物价 来说， 其实 也不便宜， 对， 其实也不便宜，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的工资一个月可能有10几块钱的样子， 对吧？ 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部电影的票房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6亿元，1.6亿元。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上，我们真的是有点不敢相信，就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被夸大了？是不是被夸大了？啊，然后呢，我们就多方去求证。 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说一下这部片子哈，现在还没有说这部片子名字，就是李连杰这个主演的八二版的《少林寺》。 嗯 啊，我们还是不妨先来回顾一下这部影片。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下这部影片的片段，我们还是通过一小段影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部诞生在80年的这个票房神作。 我们现在这个马上给大家伙分享的呢，就是《少林寺》这部电影哈、啊。其实可能很多现在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还这个应该是那时候没出生呢，或者说这个之后会在这个电影频道当中哈、啊、看过一点儿这个《少林寺》的片段。那我们马上呢会跟大家伙这个大概看一下哈。现在我们的在视频直播平台上面放的是《少林寺》的画面， 嗯， 然后因为没有声音，我们也大致说一下，就是大家就回顾一下、重温一下经典的画面就可以了哈。 嗯，那么这部片子是上映于这个1982年啊，是由李连杰和丁兰主演的啊。当时讲的这个故事呢，也是并不是很复杂。李连杰在这个他饰演的这个人呢，叫做觉远啊。 嗯， 他其实是在这个隋唐年间的时候，哎，他的这个父亲遭受了不白之冤，然后呢、嗯、被这个灭门了。他作为这个全家唯一的幸存者，是被少林寺的武僧收留，最后就一直从小在少林寺习武，寻求这个报仇的机会。讲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这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一毛钱的这个票价是创下了1.6亿元的记录啊。 嗯。 这个票房的记录，因为其实我今天也是咨询了很多这个电影业内非常非常资深的这个专家老师啊，他们告诉我，其实在90年代啊，具体说可能是在92年左右啊之前，电影的票房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统计的数字的啊，这个数字其实不存在的，大家都是估算一个大致的量级。但是呢，我们今天也是采访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业内专家，也是来自中国电影报的记者吴雅山老师。吴老师当时啊也是这个少林寺观影热的这个亲历者之一啊。在吴老师看来，他认为这1.6亿元的票房，这里边的水分是不多的。我们要么先来听一下吴老师的采访。 嗯， 这个问题，我认为1.4亿票房是可信的。在当时那个年代，电影票只是1毛钱一张，能够创下上亿的票房记录，我印象中感觉到是真实的，因为当时很轰动，而且这部电影票黄牛炒到了10块。甚至更多， 你看那个时候就黄牛了已经，对吧？那个时候的黄牛啊，1毛钱一张就炒到了这个10块钱一张， 就是一票难求。咱们这个关注点倒不是在黄牛上面哈、嗯，关注点是在于那个时候的电影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就是买不着。嗯、 对 啊、我觉得每当有这种这个买不着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基本上票房的神话就要出现了。 对，而且呢，吴老师还是给我们回忆了一下当年在82年的时候，他自己去观看少林寺时候的这个场面是怎么样？因为82年，咱们三个应该都还没出生， 对， 都还没出生，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可能太久远了啊、我们那个时候怎么去看电影，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个影院这么多啊，荧幕这么多，出家门就有，下楼就能看，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吴老师回忆他当年去看这个少林寺的时候的这个场面是怎么样的。 当时家人给了我2张少林寺的电影票，我家当时住在地安门，而放映电影的地点在北京军区香山附近的杏石口，要到动物园去坐汽车。我们当时特别兴奋的坐了1个多小时汽车，看完电影以后特别兴奋，当时不想再坐汽车回来，想走几站一起谈谈电影，谈谈看电影的感受，于是我们就走了好几站，然后才坐汽车回到家。 嗯，你看那个时候啊，这看完电影还不想走，而且当时看一场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从地安门跑到香山去。 对， 今天我们可能开车都觉得挺远的，那个时候只能坐公交去、去看。 但那个时候真的就听到哪个电影好，我觉得大家对于去电影院看电影那种冲动哈、我也听很多就是老一辈的父母那辈的人会去讲、说当时哇，今天晚上去看电影就会特别兴奋，尤其什么情侣谈恋爱啊什么的，想着说哦，我们一块可以去看个电影，那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约会了。 哎，对， 而且那 会儿可能看电影还有一种仪式感吧，不像现在，就像大家可以拿着爆米花进去聊聊天，那种看电影就觉着像约一顿很重要的饭一样，就一定要把这个当成一个事儿， 对，就是 腾出一段时间来， 就是有一个词啊，我觉得形容咱们现在叫看电影，那个时候叫观影，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一种比较庄重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必须要哎呀梳洗打扮好啊，以最好的这个精神的面貌，最好的这个状态啊，去出席一场有点类似于这种晚宴似的这种感觉，对吧？ 哎，但我记得就当时我父母说哈，就有一些影院，因为不像现在说什么禁止自带酒水啊之类的哈，啊不酒就算了，禁止自带水。哎，说那个时候影院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嗑瓜子儿啊什么的， 对， 还会带一些这种小零食，是一个茶余饭后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了。 其实呢，就像这个刚刚吴老师讲的这样，电影当时其实想看起来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么方便，而且呢，其实电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角色啊，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观影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的，都是大家坐在一个影院当中来看一个大屏幕上放的片子，但其实这个前后啊，现在已经相隔了30多年了，这个感觉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我们也是问了一下吴老师啊，当时电影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大概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我们一块来听一下30多年前大家看电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那个年代，电影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之一，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也很少有演出演唱会，更没有明星的崇拜追星，所以当时对李连杰崇拜的五体投地，甚至李连杰在什刹海体校练武术都成为我们谈话的重要内容。我认为电影观众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和环境，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呢，这个观众也是在电影艺术作品的引导下培养出来的。记得当时我只是作为一名中学生，就看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一类的电影，其实对农村生活那么陌生，但是看这两部电影的时候，而且还是津津有味，印象深刻。突然出现了少林寺、神秘的大佛、武林志这一类的电影，就是武打片，那对于男孩子来说就肯定特别兴奋，特别喜欢，而且特别崇尚那种尚武的那种精神。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大背景造就的。电影《少林寺》中的牧羊曲以及那个牧羊女都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时候，男女生是不说话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男女生界限，所以对女同学、女孩子，或者说在银幕上看到的漂亮女演员，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都愿意永远的看，看，看，因为她是美的。 哎呦，吴老师真是啊，跟我们讲了很多啊，当时真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啊，当时这个男女生啊，可能不说话的啊，我们想看一种比如说关于这种恋爱题材的东西啊，当时可能呢也是由于当时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展阶段啊，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谈论的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想感受的话呢，哎，去电影院里边能看一看。 对对，就它还是能牵动大家的那个情思的哈。其实现在大家伙可能觉得看电影特别方便了，尤其我觉得像那个嘉一90后哈，基本上好像没怎么经历过就是那种 就是 特别， 对，就是可能现在看电影的感受啊，跟以前真是真是有一些区别。 而且之前一部电影您只能选择到电影院来看这一段时间，像现在看电影的渠道就很多了，你一部电影有时候可以分成3个时间看，抽你有时间的嘛，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连起来就可以看一部电影。而且现在网上下载这些高清版本的电影都很方便，我们都是可以找得到的。那之前呢，国外的电影又看不到，国内电影又上映的又这么少， 肯定是比较难的。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哈，所以这少林寺的票房真的是创下了奇迹，以一毛钱的票价创下了一亿多的票房记录哈。虽然我们现在也不去统计说到底这一亿多少啊什么的，这没必要，但我们就知道当时这样的一部电影的影响力基本上属于万人空巷级别的。 对，因为就像刚刚这个吴老师介绍的这样，包括刚刚这听录音的时候我们三个也一直在聊呢，其实当时大家的这个娱乐方式啊并没有现在的这么多，可能大家在我们想象当中，可能电影的发展可能在这个六七十年代可能还是很少啊，大家可能去看电影也很少，但可能现实情况啊是电影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处在相对的一个高峰的一个状态，一直到后来电视机的出现，哎，给大家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娱乐的方提供了这个娱乐方式的机会啊，我们可以在电视上看一些综艺节目啊，在电视上看新闻，在电视上看球赛，包括在电视上看电影。但是电视机出现之前，就是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这段时间，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包括现在也没有什么 KTV 啊，也没有什么游艺厅啊，包括现在这个打这种手游啊都没有啊，我们的娱乐方式很单一，所以当时可能哎，这个去看电影是大家生活当中就像刚刚吴老师讲的这样，是非常非常甚至是唯一的娱乐方式。 对，我之前还在想，我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到底它惊艳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可以让大家都去看哈。我还好事儿就调出来看了一眼，然后刚才我们也看了一点点画面嘛，就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当时的那种武打动作的设计，因为少林寺是一部武打片嘛， 对， 也是李连杰早期就是年轻的时候比较惊艳的武打动作片哈。可是你真的发现那些武打动作不好看，跟我们刚刚上映的《绣春刀》相比啊，就简直就是差距太大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真实， 就是它真打，对， 感觉跟肉搏， 就是它真打，没错，没错。 所以我倒觉得哈，其实电影技术在发展，就有一些就大家伙喜欢看的点一直都没有变化。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绣春刀》好看的原因是它没有那种飞沙走石，在竹林当中这个飘来荡去那样的一些场景， 突然就飞上去了，突然就 对对对 就飞天了。 他的武打动作非常的真实，都是这个肉对肉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你像之前的武打片，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我觉得它也是体现出了就中国武术的一些博大精深的东西。就大家看出来了，看到了，而且亲身的感受到了，我觉得就挺好看。但这部电影的就是它的艺术造诣，我倒并没有很认同。 因为大家啊在那个时候可能因为这个整个的武打题材啊可能当时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不像现在比如说我们轻易的在其实每一个档期都能看到一部这么武打的片子，包括整个的技术啊现在做一些这个特效啊这个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也很方便，但那个时候想拍一部武打片没有这么多技术的支撑啊，所以在这部片子这个拍摄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导演啊也是启用了一大批都是具有真功夫的演员，他们的很多的镜头都是没有经过剪辑的，不像现在我们说哎呀这一拳啊你就打吧，你打十次打一百次我觉得哎这第99次行了你就停这儿吧，然后我只用这一拳的镜头，他们当时真不是这么拍，他们当时就是真打完了真拍，然后中间也不剪就放出来了，就是这种真功夫的体现，而不是经过剪辑组合成的这种蒙太奇的艺术。 对，所以想问问嘉怡，就是你们现在就是90后的人哈，看那些80年代或90年代初的电影是一种 什么 样的 感觉 呀？ 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致敬吧，毕竟和现在看的电影差距还是有点大，它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效，而且你像他们的说话方式可能也不像现在这么正常吧，就是我看过一些四五十年代的电影可能就是在这样说话，对，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很多那个特效吧他做的也是比较的粗糙，但是还是感觉特别的真实，然后特别的有感觉，因为能了解到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而且能看出来就是它可以很好的表达它电影所传达的内容，其实特效也是为了要辅助它表达的这个效果。我觉得在当时那个年代看的时候应该是蛮不错的。而且关键是现在咱们这个21世纪再回看四五十代年代的电影也不会觉得它粗糙，觉得其实 他其实拍的还是挺扎实的， 对， 就跟他的武打镜头一样，其实他每一个镜头的拍摄啊都还是 非常，我们现在话讲就是非常的规范的啊，不会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对， 非常的扎实。这个我非常认同佳一刚刚讲的话，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刚刚好像一直是在看镜头是吧？但是你的镜头应该是靠你右边的这个镜头，但没关系，不影响你的漂亮啊。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啊，这个光当贼也说了，今天有小美女做客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的媒体人和独立影评人佳一，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战狼》，一块儿来聊一聊在中国票房历史上那些有里程碑意义的票房的影片。那么马上呢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两部片子重磅的电影等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咱们稍后见。 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欢迎各位回来，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我们的榜单的话题啊，是跟您来聊的是关于中国票房啊，电影票房的几部里程碑的影片，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媒体人和独立影评人佳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佳一， 欢迎佳一， 佳一非常的年轻，而且非常的漂亮啊，也是今天呢能够从这个年轻人的角度啊，跟我们来一块回顾一下经典的几部片子，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啊，他们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在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一块聊了聊这个《战狼二》啊，背后它的一些这个商业的故事。其实还有一点啊，包括我们刚刚第二部啊，在聊这个少林寺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电影的整个的，我们按现代话讲叫宣发，那当时的电影呢其实是没有宣发的，就是裸发， 口碑相传， 它也没什么可宣的，它没什么渠道可宣啊，也没什么渠道可发，只能在那儿发。但是呢这个战狼到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 昨天啊我是看了一个非常深度的报道，我觉得里边啊有一点写的非常的好，它就完全从战狼这个商业模式去分析。战狼其实这部片子啊，他参与制作和发行的公司非常非常的多， 对 啊，不只有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北京文化啊，给他做了这个8亿元的保底的对赌啊，也是收获颇丰。其实很多的这个制作和宣发公司也都是在这部影片当中来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其实这么做啊，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电影市场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我觉得可能以后越来越多的影片，尤其是这种大制作的影片，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每家都会参与制作，就相当于其实把你的成本啊，把一家的每家的成本全都缩小了，而且把每家所担负的风险也都给拉低了，我们打个比方讲，比如说这部片子从宣到发就俩公司来做，那你要亏的话，这亏的钱你就俩公司来扛吧，但你如果有20家公司来做，你20家公司每个人扛一点，其实也不会伤筋动骨。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咱们在探讨电影本身的艺术造诣之外哈，就是现在的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业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对， 其实也是我们去期待或者是关注的。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觉得国产片的质量非常的不稳定，就是有一些电影真的是看出了导演的那种非常厉害的这个潜力哈，但是有一些电影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电影都能上映，就是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哈。就包括现在可能在院线当中也有朋友在骂说这个电影怎么都能上映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电影工业去扶持电影行业的发展，让大家看到更好的作品，其实这个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好事儿。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 这个电影的品质好不好，可能也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就是它的艺术造诣比较好，另一方面是它的商业模式比较好，这两方面都可以卖钱。 没错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在探讨啊《战狼》这部片子的时候啊，我们在网上如果那些互怼的声音能够变成哎，我们从这部片子啊看到背后的它一个商业的逻辑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样在未来更好的拍出这种啊既叫好又叫座的这个片子，怎么把这个电影的这个电影产业啊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上去探讨我们中国电影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我觉得可能是更有价值的。 对 啊，我们下半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第一部影片其实就是一个电影产业当中啊可以说是一座丰碑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当年的票房可以说是我个人认为啊，虽然现在不是全球票房的第一名，但是综合的因素加在一起啊，我觉得它毫无疑问是目前在这个影史上，就像刚刚嘉一所讲的，兼顾了艺术性和商业性最好的一部影片，这就是泰坦尼克号。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视频哈来回顾一下泰坦尼克号的一些精彩的片段。这个应该是已经在后来了哈。 其实也是在这个影史上非常经典的一个镜头啊，这两个人站在这个泰坦尼克号的船头啊，这个女主角张开双臂，然后男主角呢从背后挽住她的腰，两个人迎着海风站在泰坦尼克号的船头的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动作，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情侣的时候拍照都在模仿这个动作。 对，而且时至今日哈，我们再去回顾那些经典的镜头，发现还是非常的漂亮。它整个的拍摄的角度还有它的光线的运用都是非常棒的哈。 而且这么久传世的作品，太美了。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点这个泰坦尼克号当中的经典的片段哈，就是咱们都说特别美的，然后也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可以一直流传在世的这样的一个镜头哈。我觉得一部电影当中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典的镜头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没错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刚刚也有朋友在问啊，说这是在看电影吗？已经有朋友帮我们来答了，太好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来聊电影，刚刚大家看到的是泰坦尼克号的片段。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中国的票房历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这几部影片，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这部泰坦尼克号在2012年的时候是进行了一个 3D 版的重制，当年 3D 重制啊都达到了这个在中国内地票房是达到了10亿元的票房。那么当年这部片子是在1997年是在美国首映，1998年在中国上映，当时呢在中国的票房是达到了3.6亿元人民币啊，是在1997年的时候全球的 票房收入是达到了18亿3500万美元。那么这个记录呢是一直保持了11年之久，直到后面的2009年阿凡达的横空出世才打破了泰坦尼克号的这个票房神话的记录啊。 对，就卡梅伦自己打破自己的记录、 挑战自己成功了。 对 啊，我不知道嘉一啊，这个电影首映的时候你应该还没有看过，那时候你太小了。 你说那个泰坦尼克号是吗？ 你看过吗？ 我看过，我妈妈后来跟我讲，她说她 你已经不记得 抱着我去电影院看， 从小就受到这种熏陶哈， 但是没有印象了。 嗯， 你有印象就麻烦了。 对，其实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记得掀起了一段风潮。虽然当时我的年纪也不是特别的大哈，但是就是在我们的包括同学之中，都会去流传说这个就是泰坦尼克号啊什么的，也有一种翻译叫铁达尼号嘛。 铁达尼号，对。 对，当时就说这个很好看，然后就很多的人说也是第一次听说说想去电影院去看这部影片。 我不知道嘉一啊，你作为这个一个90后啊，刚刚说其实你当时去看过，但肯定没有印象了。你后来自己再看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印象中，我后来应该是看了3-4遍，家里买的 DVD， 有的时候晚上吃完饭和家里人就再重新看一遍，包括我也有姐姐弟弟，我们也看过2-3遍，觉得真的是经典到不能再经典了。小时候看的话还会回避其中一些镜头嘛，然后就到哪些镜头的时候家长就给快进。但是对我来说印象真的特别深刻，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是我只是小时候回看过3-4遍，但现在仍然能记得其中的一些画面，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是太经典了。 我记得其实泰坦尼克号上映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哈，就说大家去问就是卡梅隆觉得这个会是一个票房奇迹吗？然后有很多人也在诟病说这就是一个老套的经典爱情故事嘛，跟罗密欧朱丽叶就是那种殉情啊或者什么的有什么区别呢啊。然后当时还有很多人说他为什么要拍这样的一部就是很老套的或者很俗套的爱情故事呢？但后来用事实证明了，即便是有人觉得它是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但是生命和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我觉得对于每一个观众都还是有打动力的。 对，所以它为什么一直流传到今天啊？大家当其实过了这个10好几年了，再去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其实收获的东西跟当时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第一呢，是因为这部片子啊，它本身这个整个的拍摄的水准啊，真的是非常的高。其实再有就是像刚刚这个赵爽讲的这样，关于这个爱情和生命这两个主题是永恒的。其实从人类诞生开始啊，所有的艺术作品当中，我们追溯，这只是追溯了十几年，我们再追溯几百年，再追溯几千年之前，我们看到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啊，绝大部分也都是关于爱情跟生命的。这是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个就会是一个不朽的话题。那么其实刚刚赵爽也讲了，说当时这个卡梅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是被问到这部片子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票房的奇迹。那么他自己，我相信他当时内心啊也是有一些忐忑的，因为这部片子呢，也可以说啊，在这个世界影史上有另外自己的一层意义，就是真正开创了一个大片时代。 对， 之前可能我们看电影啊，更多是看一些比较这个低成本制作的一些故事片啊。但是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在1998年这部影片上映之前，所有的电影当中投资最多的一部影片，而且也是电影史上第一部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的电影，就是投的多，但是咱们赚的也多。 对。而且其实我们看它的制作哈，我觉得像98年的制作水平已经达到了就这样，我们在看到那些船上的场景啊等等哈，都非常的真实， 太美了。 我们再想想现在这个很多人诟病的什么5毛钱特效啊、1块钱特效啊之类的哈，就是我会觉得一个电影它之所以经典啊，就是说它在这个制作上面的用心，还有它每个细节的处理，是让大家再去刷很多遍都不会说去吐槽它的这个点。 嗯， 我觉得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导演和演员们的真诚和敬业这方面。我记得当时好像有报道说，当时那个主演们也是在海水里，大冬天真的是冻了很久，那种状态其实就是完全靠近真实的状态。 嗯， 包括这回提到的战狼，他们也很多动作都是真的打。吴京也完全没有用到替身。全部全程都是打戏。我觉得可能有85%的镜头全部都是 打西枪战，其实真的还是蛮困难的。 嗯嗯，所以你想，现在有一些鲜肉演员哈，除了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除了他的正面的特写镜头， 还有文替啊，我现在听说了， 对对对，现在有什么手替、文替，然后什么背影替之类的，有很多很多的替身。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首先他就失去了去创作一部艺术作品的态度，不管他时间有多忙，不管他这个怎么被商业去裹挟，我觉得就其中对于一个艺术创作或者说一部电影的基本的态度，其实还是要有的。 嗯，就是这个敬业的态度啊，是确实。是，我觉得不论是到每一个阶段，我们不管是做这所谓的艺术片也好，还是从这个商业片也好，总是一分耕耘一分回报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泰坦尼克号当时也是用了很多这个在拍摄上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耗资达到这个2亿美元，包括拍摄一些镜头啊都是非常难的，最终才达到了这么一个票房的神话的成绩。那么在泰坦尼克号之后呢，其实这个全球票房的记录啊就沉寂了很久啊。虽然大家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而且物价是在不断的飞涨，但是在98年的这个票房记录好像是难以逾越的。然后这个卡梅隆一看，哎呦，这个看来你们都不行，那还是我自己来吧。啊，他自己啊自己说是在拍完泰坦尼克号之后，他就在构想自己的下一部里程碑式的影片是什么。但是因为当时的电影技术啊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所以他这下一部影片是准备了10年之久。最终拍得出来，想超越自己的泰坦尼克。最终他也是成功做到了。这部影片呢就是阿凡达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阿凡达的电影的片段，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部目前保持着全球票房记录的影片。 听到没有的弟弟，停止进攻，撤出战斗，离开那里，这是命令。 发现情况，发现情况， 停止前进， 停止前进， 发现情况， 发现情况， 前方200米处发现敌人， 前方200米处 保持队形， 发现敌人。 因为这是一部 3D 影片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呢播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哈看不出来它的一个具体的效果，但在当时上映的时候哈，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 当时嘉印看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 我当年应该是在上高一吧，我印象中，然后观影数量也不是很多，而且好像当时印象中没有这样大制作的作品。看完之后感觉整个人我天哪，然后第二天又去电影院重刷了一遍。因为当时 3D 好像虽然它不是首个 3D 的电影，但是是这样把 3D 效果完全立体的形象的完美的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它可以算是第一部了。就是第一会让大家感受到 3D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么身临其境。而且真的感觉和平常看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的喜欢。 对，所以也是这部电影当时为什么能够掀起这个观影的热潮。当时呢我印象非常清楚啊，因为当时很多的，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还没有毕业，有很多的同学看完之后就说啊必须得看，就是你必须得去把这部电影给看了。你不管这个你觉得这部电影好还是坏，但是这个制作这种技术这么一种这个表现的方式啊，你应该去看。然后呢我就真是一直想看，而且他们很多人，因为我们知道阿凡达这部影片是 3D IMAX 版同步推出的，说你一定要看 IMAX 版本的，然后真的买不着票。 对， 就已经上映很久了，都是恨不得我记得都快一个月了，然后我去看 IMAX 场的票是没有票，是满座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清楚，我应该是在他密钥到期的前两天，就是他在 整个档期的倒数第二天，我终于买到了一张 IMAX 的票，然后去看完的那场还都是座无虚席，全都是满座呢。 对，其实每次电影史上面，我觉得有技术的发展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关注，包括去年我们关注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争的这个4K 版本哈，但是它并没有造成一种现象级的里程碑意义上的票房，也是因为现在这种技术的影厅也不多， 对， 所以当时我觉得 全北京只有一个， 对。卡梅隆是聪明的，他知道就是在这个3D 的荧幕达到多少块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电影给推出来，所以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一点哈，就是也是沉寂了很多年，酝酿了很多年，最后把这样的一部非常传世的精品然后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哈。 嗯，那么当年的这部影片啊，在这个全球啊也是拿下了27.88亿美元的全球的最高的票房的记录啊，那在中国呢是达到到了这个14亿元啊，在当时看，那当然我们如果放到现在看的话，这个记录可能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在当时看的话也是一个天文的数字了。 嗯， 那么其实我觉得刚刚赵爽说的这一点啊，卡梅隆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之前还有一部作品啊，我们昨天在梳理的时候叫这个真实的谎言啊，也是卡梅隆的作品，这部作品啊也很巧是中国内地放映的所有电影当中，引进的所有的国外的电影当中啊，第一部票房破亿的电影。 嗯， 那么换句话来讲呢，票房第一部破亿的这个外国影片是卡梅隆导演的，然后呢，《泰坦尼克号》这部里程碑是卡梅隆导演的。目前这个全球票房最高的，也是第一部破10亿的影片，这个《阿凡达》也是卡梅隆导演的。哎呀，你就说这个导演啊，其实他跟其他的啊，我们所谓那种艺术大师啊，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他真是把这个商业和艺术，你因为你说这三部片子，你说哪一部是烂片吗？都不是烂片。他的艺术成就，包括《泰坦尼克号》有11项奥斯卡奖的提名，《阿凡达》呢，当年也是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的大热门，最后虽然没有获奖，但是他的这个不管是从技术还是艺术上，都已经受到了从影迷和这个业内人士啊双方面的一个认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电影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总会把这个电影区分成为，哎呀，这个电影是艺术片，它就是这很小众的人去看，然后另外一部呢就是商业片，就是这个很大众的人去看。我觉得这种区分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可能对我们电影的发展会在我们的思维当中产生一种不太好的限制，因为其实这两个是并不相矛盾的。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伙盘点了几个这个票房上面比较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哈，我们也非常高兴请来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嘉宾，然后看一看年轻人是怎么看待这些曾经的票房奇迹的。那我们今天马上呢也放出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了。 九八二活力榜之中国电影票房里程碑，80年代代表作《少林寺》。少林寺讲述的是隋唐年间著名的武术家沈腿章抗暴助义，遭王仁泽陷害，其子小虎幸被少林武僧救出，小虎为报复仇取名绝远，习武少林的故事。内地公映之后以1毛钱的票价创下了1.6亿元的票房记录，虽然在那个年代票房的统计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从这一数字量级当中不难看出当年此片的火爆。这部片子可谓从头打到尾，看着少林的那些稚嫩面孔，一招一式的真把式，让人真切地感到了当年人们的那份纯真，以及电影人的那份执着，难能可贵。 好，跟我来。 守住路口，搜。 师傅。 90年代，《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以1912年《泰坦尼克号》游轮在其处女起航时触礁冰山而沉没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处于不同阶层的穷画家和贵族女抛弃世俗的偏见坠入爱河，最终 Jack 把生命的机会让给 Rose 的感人故事。卡梅隆导演的这部世纪巨制也是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的票房神话，全球票房收益达到了18亿美金。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是被岁月赋予了力量，那是一代人记忆当中生生不息的爱情神话。 十一世纪阿凡达。阿凡达讲述了人类穿上阿凡达的躯壳飞到遥远的星球潘多拉开采资源，前海军杰克接受实验之后来到这个星球与当地的娜美公主结识，但是却因为种种原因，杰克在一场人类与潘多拉居民的战争当中陷入到两难的故事。阿凡达 3D 版和 IMAX 版立体版的推出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电影观念和技术的革命，这也奠定了阿凡达位列全球票房首位的基础。有时候经济的发展使人利欲熏心，阿凡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于人性的冷静和反思，时刻提醒人们对于自然的尊重。 发现情况，发现情况， 停止前进， 停止前进， 发现情况， 发现情况。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了哈。今天我们是聊了聊在这个中国的票房史上面比较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些电影。 嗯，非常感谢今天我们非常年轻的嘉宾嘉一的做客，谢谢。嗯、 谢谢嘉一啊，也希望这个以后经常跟我们来沟通一下这个电影哈。 嗯，好，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观看。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 哎，咱们九八二活力榜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会。Oh, yeah.